习惯了单人床，爱一回受一次伤，我也需要一个肩膀，爱一回受一次伤，你不住在我的天。 我们永不能相爱， 这说不出的遗憾。

去看，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，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，孩子哭了一整天啊，闹着要吃饼干，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，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句，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，早已收割完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，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，可他最近有些心事受了一大屈，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巾，是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，有个可爱的姑娘和他成了家，但愿他们啊不要活得如此艰难，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生命将来的散文诗，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，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，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，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，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， 我。

轻轻地吹，莫要吹落了我 从